可能还是有历史和这个宗教元素吧， 对， 是稍微重一点 啊、那像北标这个，它是有海或者是有河什么的流过吗？ 它的整个还都是那条、叫什么巴沙河吧， 巴沙河、 还是那条河 延续在那个地方。对，然后北标府其实主要就是有一个餐厅，我还挺推荐的。 好， 这个餐厅就是在大城和北标的之间。因为我们正好这个路途当中中间去了这个餐厅，好像是叫 The Winner 还是什么的，好像是这个名字啊，但记不得。 The Winner 厉害了。 The Winner。对。 对，然后当时我们停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坐那个突突车，是二百泰铢的那个很便宜的那个突突车，敞篷的就跑过去。去到那儿以后，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到了，然后他们说你在河边可以找这家餐厅去吃，然后我就说好。然后去了以后，第一眼的时候我们就震惊了，因为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塑料布，就是它有 大棚了。 对，就是我有那种感觉，就是像一个大棚的那种塑料。 那不是采摘西瓜地什么的吗？ 居酒屋吗？ 哎呀妈，居酒屋用大棚吗？ 日本街都有很多那种大棚布置的那种 延伸出来的。对，就是那个厚厚的塑料布。 对, 对，然后它差不多有三层左右那么高。 哦， 我还说这是家餐厅啊。我就觉得特别纳闷，我说是餐厅吗？ 你打开工厂店。 对啊，因为太简陋了吧。然后整个 对我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说这么简陋是个餐厅啊？结果没想到人家还获过设计大奖。就是你推开了它这个门以后，它是有三个旋转楼梯，而且这三个旋转楼梯是不同方向的旋转的，不是一下子都是这样的，它是有从这边方向的，有从这边方向的。 那它的整个棚顶也是塑料布吗？ 啊，棚顶是露天的， 露天的，然后周围是塑料布， 对，特别奇怪的一个。 然后三个旋转楼梯，那它旋转到哪儿呢？它的二楼吗？ 它有二层三层。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神奇。 人家叫 The Winner， 设计 The Winner。 这个设计感我觉得特别强，当时感觉特别强。就是我没有想到一个塑料布， 一个塑料布。 对，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塑料布裹的是钢筋混凝土。 对，用餐的感受怎么样？你觉得这味道？ 哦， 木质的， 木质的，对，它都是木质的。 哎， 这还挺神奇的啊！ 是， 用餐呢，感觉北边呢还是更纯正一点的泰式的，它没有太多的改良，特别纯正的泰式的风。 那纯正的是什么？偏酸甜苦辣咸哪个？ 更酸辣一点 、对，而且我觉得咖喱味更重。而且他还吃那种青咖喱。 青咖喱本来就辣， 是绿色那 个，绿的那 个 咖喱。 我最爱吃的是黄咖喱。 那我也是爱吃黄咖喱， 因为黄咖喱没那么辣，有点偏甜。 对，它是一个清清的那种咖喱。 是的， 然后鸡肉也是偏辣一点。 用餐环境不错，然后左边那设计也不错。 是， 对，我主要是觉得设计太神奇。 消费怎么样？这个北部的 那太便宜了， 便宜了 是吧？ 泰国吃饭都很便宜，北部 你们这对两个人的话，基本上也就是人均多少？还记得吗？ 人均可能几十块钱吧，没有很贵。 哇，好便 宜。 哎呦我天， 我记得当时要了什么水好像才几百泰铢，你就很便宜了。100泰铢那就很便宜了。 小乔每次来我们节目都推荐的是他自己的行程当中一些亮点和记忆。 是的， 刚刚了解的这两个府，人要有城府嘛，要去城府看一看。 大城府， 对，还有那个北标府。北标府这些记忆是到这里还有延伸吗？部分还有 北标，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下半段，我们下半段说好不好？ 下半段说， 还有下半段， 是还有下半段的。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美女的小乔帮主的旅行达人， 对的分享哈， 分享泰国的小众旅行，下面还有更多精彩推荐 啊。

对对对，考完了之后二号地，然后一号地在那长， 有规划那种。 对，它的牛场分为几个区域 啊、 它第一个区域就是你可以参观它的这个养牛的这个地方啊、第二个区域我倒觉得他们做的挺好玩的，就是这个像有点像前店后厂，因为它第二个就是它那个你可以看到这儿就可以喝它的鲜牛奶，然后看它的奶制品是怎么做的，它有一个这个流程可以看的。然后它还设计了一个就是你可以把自己当成这个牛仔的这个区域，做了很多这个娱乐区块。然后他还最后有一个露营的基地，在这个地方可以看星星。据说那个，因为北标府它这个独特的这个纬度，它看星星也是特别好。对，而且它的天空空气都很不错。 找一个良辰美景 啊、 你一身红，我一身红。 对，那就不行了。 来到第三个区域 啊，来到第三。 牛仔是要穿当地的服装吗？还是 你可以选择？对，然后他也会给你进行表演，他每天下午都有固定的表演。 牛给咱们表演，不是我们跟牛互动。 对，有 对，你 猜 一猜，哎，怎么听着有万马奔腾的声音？什么东西过来了？ 这就是互动是吧？ 对，可以在这里互动。他说挺好玩的。他说就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他就说他们其实泰国很多本国的人也愿意到这个地方。因为他这个地方可能就尤其是像观星啊这种夏令营，就很多孩子们。 夜晚的时候， 对对对， 很浪漫呢。 它比它那个就是像海边什么的看星星，可能纬度还要好。这个地方， 我觉得就是泰国，因为南北不一样嘛。大家都去的基本上都是海边，这个岛那个岛，很少有人往北部这些靠海的地方走。 对，他们自己也说，就是很少有人去到北部这个地方。 但我觉得北部其实你没除去海的元素，你会把更多其他的元素放大出来。 对，你可玩的就多了，你就不会再。只关注这个海 的 一个点， 这个第三个过程结束之后，跟牛互动完了之后， 对，跟牛互动，这个牧场 完之后，晚上看星星是就是你自发的还是有主题性的？比如说哪个点还有什么系列的，还是自己？ 其实，在那边就是这一趟旅行就很自由，它没有就是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或者说是有一个行程是这样的。你晚上就其实我发现就在那个纬度上，你看就 你随便哪儿都一样。 住在那儿吗？还是 就住在那儿啊？随便看，那个确实是。怎么说，它这个可能纬度确实很不错，看得很好，也没有说固定的你在这儿看或怎么样， 自发的。 对，但它后面有一个山，那个山挺漂亮的，就如果拍照的话，以山作为前景去拍星空是很漂亮的。 太棒了，我喜欢有山的地方。 对，是有山的，啊，那个山还是翠绿翠绿的山。 对对对，我特别喜欢就是远山，然后呢，你站在高处望着对面有山谷，然后整个通体绿色， 而且它的山还不是那种高山，就是 小丘陵 起伏的那种山，也挺漂亮的。 绵长嘛， 对， 很漂亮， 就感觉一个一个毛茸茸的，特别可爱，像绿色的窝窝头，一个一个杵在那儿。 因为它那个地方也不会说太高，山上有太高的这种植被， 对， 所以就不会感觉那个挺突兀的，还挺好玩的。 这里的住宿环境是什么感觉的？ 这个住宿环境，我觉得是最好的。 有， 对，因为它这个酒店，就当时我们住在这个地方，这个酒店， 这个牧场叫什么来着？ 哎，这个牧场我得回去翻一翻它的名字。 但是只要你说就是有这么一个度假村，他都知道。 唯一的这个一个 就是老皇上， 就是有老皇上钦点的，只有这一家， 就那个闷闷啊，然后 对，只有这一家。然后他这个酒店其实它是有一个像平台似的，就开放式的平台。然后我们在这边就是喝酒啊，或者就是晚上那个宵夜的这个地方旁边就是泳池，你可以在泳池边游泳边这个 喝酒，喝一杯东西哈。 对。特别的有情调，而且它还有一个就是两个就餐的这个餐桌是专门镶嵌在这个泳池当中的 啊，固定的是吗？ 对，你可以选择在这个泳池当中去吃饭，我觉得特别浪漫。 那个就在水里， 就在水里啊， 对， 是有两个深入进去的一个圆盘式的， 然后给你放一个荷花小灯， 哎， 飘过去。 对，然后当时它设计的，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它在你的这个可直观的范围远处，它给你挂的其实。白天看是一串串灯啊，白天看就是串灯，但是晚上他把那串灯全打开了以后，上面是星星，下面是那个灯幕，巨好看啊！然后他放的是那个水上都给你打的是那种泛的蓝光， 好漂亮， 就整个是天景是一色的。 我跟你说，就这个小灯啊，特别的有 气氛。白天其实看 真的， 就 那一串一个电线上面挂着几个灯 串，对， 就那个串。 就是串灯， 对，就跟那个串一个道理嘛。 因为当时我们是白天就是逛完了嘛，晚上我们直接去的， 嗯、 去了以后说真漂亮这地儿哈。白天去看，嗯、哦，原来就是串灯。 嗯、 对， 人家这个，而且它是在那个玻璃镶嵌在里面， 哦， 就是、它还有那种星星点点的反光，那种光晕， 哇， 特别美， 好棒啊！ 对，就晚上去特别美，白天就不好看了。 嗯、是，你看到晚上的地方跟白天还是有些区别的， 对，还有区别的， 晚上那串才能看见。 对，而且它这个地方你还可以攀岩。因为它其实是个度假的地方， 有山啊、 哦，对它你可以坐攀岩，然后你可以山地自行车， 哎呦好棒啊！ 对，就是山地自行车， 对户外的， 这个都是这个。度假村酒店 对，在这个地方 都 可以提供的， 太棒， 因为它是个纯的北部的度假的地方。 哎，这次我去菲律宾嘛，去一个谢里登度假酒店， 嗯、 人家有越野四轮越野车穿越丛林，那个也很过瘾，全是爷们儿的行为、 嗯， 那种大四轮车真的是穿过废旧的森林里面躺着水，噼里啪全是泥那种的， 啊、 特别 safari 啊！ 哎呀，我的天哪， 这边这个没有这么狂野， 啊、它就山地车。 不，这边适合我们女性， 对 对，女孩子 小车骑一骑那个小山地，因为它是那种丘陵山地， 嗯， 也挺好玩的。 嗯、其实那个就是可以随走随停， 对，这就无所谓了、 嗯， 你自己高兴就好。而且那个整个这个园区里边有马呀、牛啊，还有就是 羊驼，小羊驼。 对，羊驼 发型真的是一天 三 天， 对，它都养着呢，所以你就到每个区块去找他们玩就好了。 其实作为家长，因为你们两个都没有小孩子，那、 嗯、 我是小孩子的爸爸， 我们还是孩子。 对，问一下，如果是带着孩子去这个地方玩的话。其实也能找到很多乐趣点、 啊、太好了、啊、我觉得很多孩子都会喜欢那个地方、 啊、 对，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小孩或者说亲子的， 对，亲子 的 特别好、 嗯、 对吧、 嗯、 你还可以带他，比如说你观完星、 嗯、 你还可以带他骑骑车呀、啊，然后爬一爬小山，不用太高， 对， 你爬一爬也挺好玩的， 牵着他的手、 而且这个地方所有的设施、 嗯、 游泳包括他这个每间房间里面都有浴缸，这个浴缸都是那种，就是你在一个平台上， 哦、 这个、浴缸在这个平台里， 可以， 嗯、 哎，非常 很高档，我觉得这个地方 对、啊、 很高级。 泰国本来它就服务业是出名的， 对对 对, 对， 全世界都是出名的，所以它的服务也到位。 嗯、看来这个八百标兵奔北坡这个地方， 北标 啊， 得去，这个得 去。 北标我觉得、它是很放松、很舒服的、 休闲的那种啊。 嗯， 刚才说有三个地方， 对， 这个、第三，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介绍的是越来越好玩，越来越有趣的范围比较广。 哦，对。 第三个 我还忘跟你说了，北标还有一个树屋，你们也可以住一下。 树 啊，树屋， 对，树屋， 这也是在度假村里吗？ 在度假，对，就是在这个度假村旁边。 是几间那种吗？ 对，有几间， 哦、 有四五间吧，我看着是。但是、 嗯 大人可能会窝着点 小， 对，小孩还可以、 嗯、 啊。小孩我看尤其是小孩愿意。 是可以住宿还是只游玩的？就住宿的可以在里面住是吗？ 嗯，我觉得你还是玩吧， 玩 因为有点窝，憋着 小， 对， 嗯。其他的那个城呢？刚刚是北标，还有大城，下一个是什么来着？ 喝乐府， 对， 反正那 喝了 那家、 嗯、 那个 喝点酒去。 准子就跟我说他们家乡那个和乐嘛， 啊和乐， 就一个吃食嘛， 啊、 那玩意儿就像那个大葱面条压出来的。 哦， 他们还跟我说是那种用铜牌去领那个和乐，入丸子呀，甜蒜碎末呀、 嗯， 鸡蛋皮儿，挺好吃的。 啊， 这个这 应该不是一个吧？ 不是， 这是音译过来的。 这个喝乐府其实它，我觉得它像一个就是路过你停一个中转的地方， 嗯、 因为如果从北标直接， 出去 对对，它没有那么大，这个更 小， 小站 一站， 对，喝乐府更小， 嗯， 而且喝乐府那个地方，因为它是就是。旅行的话就只能是路过就可以了、 但是你提到它肯定有亮点在 这，对，它的亮点就是当时我们去了一个葡萄庄园，应该叫The Great Home Billy、 嗯、 好像是这个名称 Great Home Billy 对，是这么一个名称、这个葡萄庄园据说啊在泰国特别出名、 嗯、 就是泰国的红酒都是这个葡萄庄园， 了不得了，来红酒 对， 这个 庄园， 庄园， 但是这个红酒庄园为什么我推荐？是因为这个红酒庄园，你可以吃，咱们都知道，咱们国家有什么全鱼宴啊、全鱼宴啊、豆腐宴， 特色。 对，我觉得它那叫全 葡萄 宴， 哦，葡萄宴， 对， 葡萄的各种吃法， 对，就是论葡萄的各种吃法。 都有怎么做？ 除了这个做酒之外，你像它的葡萄树叶子，葡萄叶子也可以吃 啊， 叶子都不放过。 对，我当时第一次吃到由 葡萄 叶子做到的东西。然后像他所有的就是他这个里面吃的这个炖鱼炖鸡什么的都是用葡萄作为这个辅料或料汁的、 哦、 所以它都会有这个味道，包括糕点甜点也都是葡萄 跟爆发的功能一致， 啊，是 相同， 薄荷的悲惨一生， 对，它很一致， 味道 就是基本上，而且它那个吃葡萄叶子的那个方法特别神奇， 嗯、 就是把葡萄叶子它都一个一个，我第一次吃到葡萄叶子、就是一个一个拿出来以后，它要在里面放上三粒那种坚果， 嗯、 这种坚果有你可以随意放， 像 放蔓越莓呀、啊 嗯， 或者放什么你自己来搭配， 嗯、 包起来， 对，包起来，然后再浇上它那个葡萄汁儿、 哦， 吃到嘴里特别清爽， 真的呀， 对， 很香。坚果是香的， 对对对，特别清爽，然后再加上那个果的那个啥，当然果子你可以自己来选择，你要加哪些？ 有、嗯， 这就是小的饭包， 对 对 对， 然后它就一个小玻璃杯给你放这么一片儿， 嗯、 哦，然后你就来去选择吃，我觉得这个挺新鲜的， 清口啊， 对，很清口。我吃的确实有点像薄荷那种， 对，有点，因为它里面做鱼啊、 哦、 做什么就加那个提味的东西， 对 对, 对，你想葡萄啊，原来葡萄叶子是薄荷的味儿。 啊、哎 哦！哇，葡萄瞬间身价大涨， 葡萄架下飘过来花仙子的歌声。哎呀，哎呀， 对，花仙子在那等着呢。 哎， 对， 刚刚说葡萄宴哈、 嗯， 你知道全鱼宴、全鲤宴、 嗯、 都是非常多的花样。 嗯、 你刚刚说酒、 嗯， 然后这个小小叶饼，还有什么类似的东西？炸的、蒸的都、 就是、糕点，就是 糕 点做的也是葡萄， 甜 对甜品的、 哦、 也是，而且泰式的甜品都是有点泛甜，就是酸甜酸甜的那种、 嗯。对对， 然后他还做的那种很糯糯的那种感觉， 啊、 哦，也是挺好吃的那个，然后吃起来凉凉的。 嗯。嗯， 都是我确实就是觉得有点像薄荷的那个。 整餐有肉吗？除了鱼，就是鱼，做 鱼。 鱼 和鸡比较多。 哦，鸡肉、 嗯、 鱼肉， 它会有一个烤全鸡， 烤全鸡， 烤全鸡也是葡萄味儿，我觉得。 啊、哦，就 它可能 是 有一味什么料是全都是用那个葡萄汁液做、 哦 嗯。 那个说到酒量啊、 嗯， 这个我这个业余生活很。 就爱喝点酒， 单调、 嗯、 啊，就想喝点酒呀、啊。尝过了，你准得给我推荐一些酒啊。 嗯， 泰国这个红葡萄酒，它味道是什么样子？你那个小啊、 哎，葡萄酒，你这么专业，我怎么能说我怎么喝？ 你的口感是怎么样的感觉？是干红吗？ 因为它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纬度造就它这个葡萄偏甜。 嗯、哦，甜一点、嗯 哎、 哦， 对，我喜欢。 女孩可以喝一些。 我喜欢这种甜 我也是，我受不了酸的。 有糖的那种，是 对对对， 哦、 我喜欢这样的。 了解了解。 但是好多人都愿意。愿意喝那个 干了红， 对 对， 其实正经的葡萄酒好像一般 都 是发 是那个 酸一点啊、哦， 它好像有前味后味，但是我觉得我喜欢这种甜一点， 那挺好。 对我们俩握手，我不是一个人，所以我从来不喝红酒。 哦、 对，然后你还可以看它，就是陪他会告诉你我这个是怎么酿造的一个过程， 哦、 你可以全过程都参与其中。 挺好的，挺好的。 哦、你还可以就是去他那个酒窖里、酒桶里，你就看吧，你想喝哪个年份的。 所有的酒都是有甜味的。 我喝到的那三种 都是有甜味 的，我觉得都挺甜 的、哦、照顾女孩的感受。 嗯，哎，其实我对葡萄庄园整个的这个庄园的美景倒是比较向往和感兴趣。它那个、 哎、热呀， 是吗？热， 热。 你是几点去的？十二点吗？ 中午一点多钟到的 啊，那是最热的时候。 对，然后他们就说你先看一下，你先参观一下、 嗯。 而且这个地方它是有的时候会举行一些婚礼，就它确实是像欧洲的庄园了，整个是。 哦、 哎。 它有几个这个小山坡， 嗯、 就是。做了这种像咱们国家那种哎呀呦那种心形 啊拱眉 可以在那儿拍 金拱 对拍婚纱照啊什么的、 嗯、 它也是有这样的功能的 那个尾巴给我拖长一点啊 尾巴 哎拿过去哎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然后包括婚礼也会在那边举行、 嗯、 晚上的时候、 嗯、 然后我们当时是去采摘了一下葡萄、 嗯、 去了葡萄庄园嘛你肯定要采摘一下 对 没想到那么热 啊、哦、 太热了那个葡萄庄园里然后我觉得工人好辛苦 哎呀因为就是看很多的那种纪录片也好电影也好、 嗯、 还有照片拍到的葡萄庄园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那种 大的 是吧 大的、嗯、 然后就尤其是你等到下午可能阳光会稍微往下一点的时候、 嗯、 会特别美 而且它 有一个光晕打下来 有七八种不同的葡萄、 嗯、 哦、 它每一个区块有 不一样的大小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 嗯、 对他就说他要根据它的甜度还有根据这个葡萄的种类来去筛选 当然 哪些做哪些 这款就是小蜜蜂啊 反正挺多的 这大头 对 那感觉、 嗯、不同的味道都有、 嗯、 一般酒店啊或者什么庄园会结合起来有时候城堡、 嗯、 有时候自己盖的这块你住在里边了吗 我们 没 有, 没 有 这次没有住在这个 单独的观光、 因为所以我就说赫乐福其实 不太大、 哦、 它主要的这个地方也就是 服务区 对也就可以看一下 红酒 服务区 但是你也差不多要花个半天左右的时间在那儿、 嗯、 因为你毕竟要吃那个像全葡萄宴你要等一段时间、 嗯、 然后你可以逛逛整个这个庄园它会有那个电瓶车带你去逛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 哦、 这个庄园是我们就是专门去还是说路过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么一个庄园的大牌子、 啊、你要专门去这个地方 你要专门